那不要急，给 大家吗你啊？有没有巴西？女生有没有巴西？ 有啊。 OK， 那就休息15分钟，可以养茶。如果结个婚证，就养茶。